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黄勇。在进入今天所要探讨的内容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给团队发奖金能起到长期激励效果吗？有人说不能，因为如果以后不发奖金了，或者奖金减少了，势必会影响团队士气，从而导致负激励。还有人说能，如果持续给团队发奖金，奖金也有增不减，一定能起到长期激励效果。试问，哪家公司能做到持续给员工发奖金还有增无减呢？我通常会问他们一句：贵公司还招人吗？可见，要想持续性激励人才产出更多价值，光靠金钱激励恐怕是远远不够的。那么除了金钱激励以外，还有哪些激励方式呢？比如福利、特权、参与、成长、贡献、荣誉、认同、期权、工作等，这些都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吗？哪种激励方式最有效呢？我微信朋友圈有5000名好友，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圈内人士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非常喜欢在圈内进行互动。有一天，我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了一条调查问卷，到底什么才是有效激励？我将自己认为的有效激励方式全部放入该调查问卷中。经过一天的时间呢，我收到了382名好友反馈。其中 HR 共12名，占比 3.1%， CEO 或者老板总共5名，占比 1.3%， CXO 或高层管理共52名，占比 13.6%。 再来看看总监、经理或者中层管理共128名，占比 33.5%， 普通员工共185名，占比 48.4%。 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呢，便是这次的调查结果。为了便于展示关于各层级人群反馈的对比，我用排序后的柱状图来呈现，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。其中排行第一的是金钱，其次是成长和认同。可能是我收集到的调查样本数不够多，但我认为这仍然足以说明一定的问题。所以针对以上调查结果呢，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。第一点是，超过 30% 的 HR、 老板、员工都认为金钱是最有效的激励方式。可见我们往往认为金钱能够满足自己的生存问题，金钱才是最简单且最直接的激励手段。但我认为呢，这种激励手段虽然很强烈，但激励效果却比较短暂，很难做到持续性。接下来说说第二点，超过 30% 的 HR 认为提升员工个人成长是非常有效的激励方式。管理者比老板和员工更加认同，可见在员工培养方面，管理者显得更有意愿。庆幸的是，在部分职场里，好领导还是比较多的。我想知道，你身边的领导会在意你的成长吗？第三点是，超过 15% 的 HR、 管理者、员工都认为认同感是有效的激励方式，但老板却不太认同，因为老板都希望员工能认同自己。毫无疑问，多数人都希望他人认同自己，所以呢，认同一定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，但往往比较难于做到，其中涉及到大量的技巧。再来说说第四点，将近 20% 的老板和员工都认为福利能起到激励作用，但 HR 和管理者呢却不太认同。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呢？也许福利本身就无法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，也许它更多的只是保健因素，是每家公司必须具备的。第五点要说的是，大约 20% 的老板认为期权可以起到激励作用，但 HR 却不以为然，而且级别越高的员工反而越觉得起不到激励作用。可见级别越高的员工越了解期权难于兑现的事儿， HR 也许更清楚，所以期权呢只能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激励手段，短期内的激励效果可能不太显著。第六点就是，管理者和员工都比较在意荣誉感，希望荣誉感能成为一种激励方式。高层管理者更需要获得荣誉感。 我认为荣誉感是存在感的最高表现形式，它属于精神层面的激励方式，用金钱往往是无法衡量的。我们都是人，是人都好这口。再来说说第七点，中层管理者在提高自己参与感方面显得比较活跃。什么是参与感呢？简单说来，就是当你参与到某项工作中时所能体会到的快乐与愉悦感。如果不让你参与进来，你也许会感到不满和委屈。人性就是这样，我们不喜欢孤独，希望可以参与到与他人的互动行为之中。第八点要说的是，管理者和员工都希望自己有特权，但它并非是主要的激励方式。在公司，什么人会有特权呢？说句实在话，也许除了老板以外，其他人都没有特权，因此我们也不会过于奢望拥有特权。此外，特权还会让人感到被特殊对待，从而很难与他人平等合作。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九点，提高员工贡献度作为激励方式，大家普遍认为有些不明显。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如何衡量贡献度，所以认为贡献度不容易产生激励效果。如果自己每天做了哪些工作，能给团队或组织带来哪些收益，并能通过可视化层面进行表现，我相信激励效果可以显著提升。第十点是，将近 10% 的 HR 认为工作本身就能起到激励作用，个别员工表示认可，其他人都不太认同。 HR 认为工作有激励作用，因为他们想抓绩效。其实绩效才能说明人力资源的投入和产出，但多数员工认为我付出了时间完成公司交给我的工作，拿到合理的报酬即可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认为任何激励方式都有它的局限性，最有效的激励方式来源于自己对激励本质的认识。学会这些激励方式不难，难点在于将这些激励方式融会贯通，知道在合适的场景下使用合适的激励方式。你也许会感到焦虑，激励方式如此之多，我应该如何使用呢？接下来我将为你设计一个框架，不论哪种激励方式都能在这个框架中都能进行对标，找到自己的坐标。该框架我将其命名为激励四象限。那么如何理解激励四象限呢？我们不妨对前面所讲的众多激励方式分为两大类，其中物质激励的方式包括金钱、福利，精神激励的方式呢，就在于成长、认同、期权、荣誉以及参与、特权、贡献、工作方面。可见精神激励比物质激励更具有多样性。物质激励可以理解为外在激励，它是外界环境或他人对自己的一种激励行为。精神激励呢，可以理解为内在激励，它是自己的内在动机所引发的激励表现。物质激励一般作为短期激励手段，它的激励效果明显但无法持久。精神激励通常作为长期激励手段，它激励的是未来价值，持久性较强。因此呢，不难发现，我们来看这里所展示的激励四象限图，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，帮助你进一步理解和记忆。不过我认为仅用物质激励显然不够持久，只用精神激励显然呢也不够刺激。其实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在一起，才能产生更强烈更持久的激励效果。接下来我们需要从激励四象限中深入理解激励的本质，我将为你分享自己领悟到的激励三要素。掌握了这三要素，激励才会变得更加有效。那么该如何理解激励三要素呢？我认为激励需要使用正确的方法，才能保证激励有效性。那么有效的激励方式包括哪些要素呢？我对有效激励概括为三大要素，简称激励三要素，即激励及时性、激励多样性、激励差异性。先来说说第一点，激励及时性。激励越及时，激励效果越好。当你看到团队有实际产出时，需要做到及时激励。此外，需要针对具体人和事进行激励，激励越具体越好。 比如在执行 OKR 过程中，当你发现有位伙伴的某个 KR 完成了，并对 O 产生了推进作用，此时你就可以对他进行及时的激励，可以针对他所完成的 KR 进行夸赞。在有必要的情况下，可以让团队伙伴们及时知道他通过努力所做出了成绩，对团队产生了贡献。再来说说第二点，激励多样性。激励方式越多，使用上灵活性呢也就更强。作为领导者，你要学会多种激励方式，并且灵活使用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像产品经理那样去理解和挖掘人才的需求。对于技术人员而言，大家的需求普遍包括提升技术专业能力，提升技术管理能力，提升工程师软技能，增强成就感，增强参与感，提高贡献度，加快成长速度，产出高价值等。可见这些需求可与 OKR 完全融合。你需要首先了解被激励对象的诉求，通过领导力去引导其制定并完成 OKR， 从而获得他们期望的结果。最后要说的第三点就是激励差异性。激励要有差异，也要有个性。全员激励等于没有激励。比如公司发年终奖，如果每人都一样，激励效果呢将大打折扣。我认为往往差异化才是激励的精髓，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比他人优秀，自己能脱颖而出，我们都想得到稀有资源，从而实现自己的独特价值。这是人性，管理要符合人性，激励更要符合人性。比如在 OKR 复盘会议后，针对个人 OKR 完成情况较好的伙伴，为其授予季度 OKR 之星的称号，一个团队只有一人能得到此殊荣。以上便是我总结的激励三要素，学会这三要素，并在实践 OKR 过程中有效结合多种激励方式，激励效果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到这里就到了我们的总结部分了。在之前的文章中呢，我多次提到过 OKR 一定不要用于绩效考核，也不要跟金钱激励挂钩，这是基本原则。那么如何做激励呢？所以我在今天的文章中和你分享了关于我对激励的理解，以及如何在 OKR 中灵活使用激励技巧。今天我最核心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。第一条是说，没有完美的激励方式，理解激励的本质并灵活使用激励，才能使得激励效果最大化。再来说说第二条，为了理解激励底层原理和精髓，你需要掌握激励四象限的奥秘。第三点是说，为了让激励变得更加有效，你需要学会激励三要素的技巧。其实与其说我们是领导者，倒不如说我们是激励者。相信真正卓越的领导者，他一定也是一位激励大师。在 OKR 实践过程中，你会非常自然地锻炼自己的领导力，让自己成为那位激励大师。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我们的思考时间环节，请你来思考，你通常会用哪些方式来激励你的团队成员呢？期待你的分享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